2点整。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协调出2019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一致版本，今天公布全文。国会意见仍然大力的支持对台军售、提升台湾防御能力等，但原本参议院的版本写了美军应该参加适当的台湾军演，如年度的汉光演习，则被改成为美国国防部长应该推动加强跟台湾安全交流的政策，包括跟台湾进行实战训练跟军事演习的机会。原本众议院版本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派高阶军事官员到台湾交流，以及法案生效之后60天之内，国防部长必须跟国务卿协商后，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报告高级防务交流的相关计划，也改采参议院版本，修订为基于台湾旅行法，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要推动美台高级国防官员以及一般官员的交流。整体而言，两院一致版本对于台湾正面的文字多数保留。反南铁东移自救会会长陈志角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一名反南铁居民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本月20号喝清洁剂自杀身亡。陈志角有感而发地说，前台南市长、行政院长赖清德曾经对媒体说，南铁居民被征收是幸福的，但抱歉，自救会已经非常努力，就是想避免这种悲剧。陈志晓说，死者67岁的曾姓妇人独居在北区长荣路5段一栋公寓式建筑，她的住处如果被征收，没有钱可以购买安置的住宅，再加上最近身体状况差，上个星期五在家里自杀身亡。她怒斥，这就是台南市政府长期恐吓南铁沿线居民所造成的悲剧。不过，台南市新闻处长许淑芬今天反驳指出，是否确认曾姓妇人所居住的大楼并非台南铁路地下化征用土地的范围之内，也不是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反对者。陈志晓的脸书将不幸事件跟他的政治主张连结是非常不道德的。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宣布参选新竹县长，国民党新竹县党部发出声明表示，今天召开党的考纪会，11名委员10到9人全数一致决议开除林维洲党籍，决议将呈报给中央考纪会议，并且经中常委会来核定之后就会执行。面对党部的决议，林维洲今天指出，所谓开除党籍的条件必须要有违反本党主义、党章、政纲、政策或者是决议，以及损害党的声誉、恶意攻击本党导致损害党的利益之重大情节。而他从头到尾都是为党好，维护党的制度，真正伤害国民党的、真正应该被惩处的是任意破坏国民党制度规则的党中央决策者，彻底的损坏党的声誉，严重伤害国民党的民主以及制度。生产电脑周边产品的英群企业董事长苏克刚、副总经理戴信被指控涉及不利益交易罪，将英群企业的资源挹注给苏克刚个人的境外公司生荣以及得利公司，导致英群损失新台币5亿多元。苏克刚、戴信在一审时获判无罪，但是高院今天认为两个人触犯证交法，使公司为不利益交易罪事证明确，今天撤销原判决，依证交法将苏克刚判9年徒刑，戴信7年6个月，全案还可以上诉。2018年5、6月份的统一发票千万元特别奖奖号今天公布，特别奖奖号号码是20048019。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109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24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88点，来到22599点。南韩自我指数下跌8点，成为227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点，成为29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点，成为944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9点，来到288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0点，成为3323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48对一美元，台币升值7.2分。日元目前是以111.15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87美元。今天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不排除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西南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澎湖可能会出现长浪。天气炎热，今天中午前后纵谷以及近山区局部地区是高温黄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6度的高温。黄色灯号的地区包括了苗栗县、花莲县以及宜兰县。今天北部、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地区都是31到34度，澎湖地区31到33度。 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认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梅丽史翠普、柯林佛斯、雪儿等世纪巨星再度同台献唱。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 making myself crazy.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My love, he makes me feel like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To myself.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the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to turn.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Kick him out again, free. Don't be a stranger.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them. I'm still

天空，却还是在原地不动。哦，远离邪恶诱惑。 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来转动，就让你的快乐感染到其他人吧。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球全世界发声的飞碟电台。这个世界需要快乐来转动 ，Happy Search and 寻找快乐。歌词里面有一句话说：“想要飞向天空，却还是在原地不动。”是你吗？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在星期三的下午，如果现在你正在搜寻，就是我今天到底要听哪一个电台呢？ 就爱点你 UFO。 Right now, you can stop your searching. 你可以停止你的搜寻，就停在这一个频道吧。在大台北地区是 FM92.1， 在苗栗跟花莲跟台东都是 FM91.3， 在台中、彰化、南投的中台湾。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以及北宜，就是宜兰，都是 FM89.9， 云嘉 FM90.5， 高雄、屏东、南台湾之声 FM103.9， 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地区，你收听的是 FM89.7， 欢迎你继续锁定。 今天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日本的 Globe 地球乐团这首歌曲 Feel Like Dance。英文应该是要 Feel Like Dancing， 文法才是对的啦。好，两点二十四分，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待てね。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星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知觉竟美好，浑噩那及记得恐怖。 金曲奖《红耳之下》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你或许和我一样，常到便利商店买饮料、买便当、领钱、缴费、买车票，但是有很多辛苦家庭，他们没钱可领，没钱缴费，甚至没钱买便当。我是小珍。请跟我一起到 7-Eleven iPhone 认捐一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让1919食物银行把套餐送到弱势家庭，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救助弱势家庭就缺你一套。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们是 CTO。 今天是7月25号，那在单月份的25号，就是这正是在台湾才会有的小确幸。在国外那些收据啊，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对讲的。好，但是呢，在台湾这些收据统一发票记得索取。每到单月份的时候呢，25号，现在就是今天，你就可以来对讲了。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分享说，哦，有的人很会中，有的人从来没有中过。但是对中统一发票这件事情，其实感觉就是天上掉钱下来，因为其实你没有做什么任何其他特别的事情啊，然后你对中奖就呜，喜欢这种钱掉下来的感觉吗？ Yo quiero dinero. you talk, but my talking bilingual. I should be careful, cause I don't do singles. In love with the money, so no need to mingle. Just back it up, hot talk, yeah, back it up. Holla at that if you acting up. You ain't got that, you can't sit with us, yeah. Sign the frames, make you double take. Ben and Andy on a double day. Grand just hit me, said he on the way. I just want my money, chips, guac, and queso. I can kiss my ass. Dame un beso. Dominicana, dripping the sign. I got the juice, no Tropicana. I got the box that got the most flavor. Big fat cat like in the bodega. Still making money move. Tell me what you think. Merengue to the money. Bachata to the bank. I fix it up, I'm nice sofrito. I need my money, yo necesito. I told ya, I'm Chef Selena. I'll back Canada, bitch like Serena. We need the drop, run up in your spot. Put it to your head like, give me what you got. Two bad bitches that came from the Bronx. Cardi from the pole and Jenny from the block.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Jennifer Lopez 再加上 Cardi B 这首歌曲 Dinero。 Dinero 是什么意思呢？西班牙文 Dinero 就是英文的 Money， 就是中文的钱，就是台语的金。你喜欢 Free Money， 喜欢免费的钱吗？免费的钱从天上掉下来的钱，对，统一发票哦，就是这种感觉。I felt pressure. Don't wanna see the numbers. I wanna see heaven. You say, could you write a song for me? I say, I'm sorry about you that I believe.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know.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 Please don't get me wrong. I want to keep it moving. I know what that requires. I'm not foolish. Please, can you make this work for me? Cause I'm not a puppet. I will work against your strings.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know.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说到了 free money 呢，其实现在有很多 free money 的方式。那这个 free money 的方式呢，就如果你是认识很多朋友的人，其实这在美国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个东西叫做 affiliate marketing， 啊，联盟行销吗？对，就是呢，如果呢你的朋友很多，然后假设你用了一个东西很好，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把这个东西推销给其他人，那如果其他人也买的话，你就可以从别人的购买当中得到一点点的回馈，然后对厂商来说会觉得，你很棒啊，因为就是我不用下广告，你就直接帮我把我的产品推给其他朋友，所以这个本来的广告费、行销费用应该要付给你这样子。 如果转换成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台湾，你知道台湾是全世界上直销最发达的地方吗？哇，对，就是有点类似直销的概念，就是我这个产品用得很好啊，我推荐给你，然后推荐你买的话，然后我也可以其中得到一点点钱。但现在这个 affiliate marketing 呢，其实不只是你可以用在朋友身上，你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叫 shopback， 就是直接购物，你直接登入就有回馈金。如果你买的都是你本来的民生必需品的话，那一些回馈金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的 free money， 免费的钱掉下来给你。但是什么才是真正免费的钱呢？免费的钱就是爸爸给我的钱，真正免费。换句话说，富家公子哥。现在呢，常常你在看一些新闻，然后下面不是都有留言吗？你看到某些什么富二代啊出来创业，然后他投资了什么，然后就有这个版面报道。下面常常都会有酸民在酸说，还不是拿老爸的钱，还不是就是富二代，还不是就是点点点点点。但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富二代的霸气回应，他说的，我觉得真的是合情合理啊。他说，我就是生在一个我老爸就是有钱，那我生下来以后，我如果不用他的钱，不用他的关系去开拓自己的事业，那我才是傻子。 Job at 16, sipping coffee 17. Waiter, waiter, waiter, one blank, no sugar, please. What are weekends anymore? Social circles down to four. Later, later, later, swear I'm gonna call you. Later, but I got things to do. Promise I'll make it up to you. I'm telling the truth, I'm telling the truth, I'll tell to you. Later. 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Papa Money， Papa Money 就是爸爸的钱。歌曲里面就在讲说啊，那些都不是我的钱，是我爸爸的钱。对，所以其实在网络下面，在新闻下面看很多酸民对于有钱人的反感，对于富二代的反对，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很基本的人性，就是嫉妒嘛，就是因为我没有嘛，所以才会酸人家说他不是靠自己的啊。但说实在的，如果今天你是富二代，你要不要靠？不靠是白痴吧。说到了 money， 当然就是有一首 money 经典啦。这首 money 经典就是不断的在讲 money money money 的阿爸。 my mind. Amy said, and if he happens to be free, I bet he wouldn't fancy me. That's too bad. So I must leave. I'll have to go to Las Vegas or Monaco and win a fortune in a gam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有钱人的世界，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阿爸。最近大家又可以常常听到阿爸的歌曲，因为最近呢，就是有他们的翻拍的音乐剧，然后他们由阿爸所做成的音乐剧，又从这个音乐剧变成了电影，电影的第二集要再度上映啦。但说到妈妈咪呀这一件事情啊，就是阿爸的原创音乐剧，然后翻成了电影《妈妈咪呀》，在韩国不知为何。有好多韩团喜欢唱《妈妈咪呀》，就这个我以为是很意大利式的发言，很意大利式的发文，竟然在韩国有这么的流行。我们来听听卡达的《妈妈咪呀》。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时间来到2:4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首播的时候是下午的2:00到4:00，我是 DJ 欧马克。 带我走，我还没有喝口，给我一个回家。我只想双脚走、都不要问我，带我走，我还没有喝够，给我一个回家。 想左还想右， 反正现在都由不得我， 我身体不合作， 被太高快拉住我，被你牵的鼻子走， 结果去哪也由不得我， 幸好在变微弱，被太高快拉住我。 早忘了过多久，我似乎没听过，放任每个路口，在这座鲜艳的城市里头，每个笑容都藏着什么，需要多说，脑袋可空，方向盘转动随我，打碎这微信定位，控制你和我。 该向左还向右？ 该向左还向右？反正现在都由不得我， 我身体不合作。 太高太快，快拉住我，被你牵着鼻子走， 结果却能够由不得我， 心跳特别微弱， 被太高快拉住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李全哲还有宇宙人方 Q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自动导航。休息一下，待会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会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 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爸，你要去哪？ 我要出去走走。 哎，等等，你的钥匙圈有带吗？ 在这儿呢，别担心。 路上小心哦，记得在晚餐前要回来哦。还好有波比守护宝，可以轻松吊挂在钥匙圈上，不用担心老爸迷路怎么办。 波比守护宝随身 GPS 定位装置，透过手机主动掌握家人动向，拇指大小最轻巧，每日10元轻松租，快上网搜寻波比守护宝。 波比守护宝，全新守护您的所爱。 是谁在敲打我窗？ 周慧。 是谁 不被遗忘的时光？ 动琴弦。 7月20日，重温《花样年华》，华研唱片。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吃那一个人晚餐，只能看着几碗，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A star in the sky. If you are a star in the sky, I'd build a starship and fly up high. If you weren't so dim and so bright at the same time.You're like a rock on the blue. If you were a rock on the great blue, I'd scrape up a raft and just float away to whichever end of the sea that you might be.Day comes and day goes by, sun sets while moon rises, fire and smoke survive, love springs and love dies, you're gone so as I.To become a shadow away from the light's deep shadow, I'd be the one that stands between you and the sun and shape you into whatever shape you'd like to becomeDay come. comes and day goes by. Sun sets while moon rises. Fire and smoke survive. Love springs and love dies. You're gone, so as I. Cause you're not always there. And you're not always there. But you're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柯智堂的新歌，叫做 You Are。 这首歌的一开始呢，歌词第一句就是 You are the star of the sk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你是在天上的一颗星星，不只是一颗星星，你还是整个城市之光。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a La Land， 这首歌来自于 Ryan Gosling 的 City of Star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All 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 it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我是奥斯卡眼科张振中医师。白内障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度曝露阳光下或使用3C 会加速白内障产生，定期检查眼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爱尔康眼科药厂关心您。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小石头唱 Be my love。 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许茹芸全新单曲《弗列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 Sony Music。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摔，反转下去， 扶我 伸手上腿，拉拉筋， 推我 开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的凌厉 ，so sexy。 Wait there, that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为迎接明年八月登场的东亚青年运动会，台中市政府投入新台币6.7亿软硬体经费，如今主办权遭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撤回，中华奥会检视过章程，确定无法求偿。体育署国际组长许秀玲今天表示，体育署已经检视过会章，要取消主办权，前提都是主办城市或国家奥会有违反会章，或是未能履行承诺，才能收回主办权。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国际总会违约。对于后续的申诉，许秀玲指出，目前仍在搜集资料，也会找法规专家共同研议。由于整起事件是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动违约，未来如果申复失败，能否求偿？许秀玲则表示，因为涉及到后续的法律问题，目前并不会针对这部分进行讨论。不愿具名的中华奥会人员私下透露，当初申办时，章程中就已明定，无论任何情况，主办权被收回时，主办城市都不得求偿。这意味台中市如果要不回主办权，已投入的经费都无法要回来。台中市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因为中国打压而取消，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今天下午在民进党中常会后首度发表谈话，强调这次事件没有蓝绿党派，要为认真的选手讨公道。 我再一次的强调，这一次的事件没有蓝绿，不分党派，我要呼吁国人，我们一起当台中市政府跟中华奥会的后盾，为认真准备的选手跑公道，不要让他们的苦练的汗水白流，也希望参赛的选手们不要因此受到干扰，保持训练的步调，这是我们的体育精神，就是在比赛场上一样，在比赛结束之前，我们永远要全力以赴。 蔡英文稍早接见凯达格兰论坛2018亚太安全对话外国学者时，也回应指出，中国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未来会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蔡英文提到，身为国际社会负责的一员，台湾始终努力地维持两岸现状，并且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03点，成为2261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27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点，来到29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点，来到94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2点，成为289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1点，成为3324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10965点，成交金额122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18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02角。日元以111.20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92美元。国立宜兰大学女生厕所今天被发现一具女尸，警方初步调查，死者上身只穿着内衣，以跪趴姿势倒卧在蹲式马桶旁，死亡时间约2到3天。警方调查，死者短发，身上只穿内衣，米色裤裙和黑色 T 恤折好放在身旁，衣服没有被扯破，研判应该是死者自行脱去衣服。另外，现场并没有发现遗书或药品，也没有任何打斗痕迹。由于死者身上并没有证件，而且已经死亡多时，脸部肿胀，难以判断死者年龄，将报请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并进一步调查死者身份。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南、南投地区及新竹、苗栗、台中、台东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不排除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南部含绿岛、兰屿，西南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及澎湖可能出现长浪。今天北部、中部、东部以及南部都是31到34度，澎湖31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 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五十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师傅，我车子怎么了？ 引擎要大修哦。 啊！ 疏于保养的车辆将加速引擎老化。使用 Total Quartz 道达尔润滑油，由道达尔工程师研发独特引擎抗老化配方。这项突破性的创新科技为引擎提供绝佳保护，并能提高抗磨耗保护力最高至64%，为引擎注入年轻动力。数据与国际标准限值测试比较。即日起至道达尔促销保修据点换油，就有机会获得道达尔自动反向伞，详情请洽道达尔官网。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想家 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的，来到第二个小时，就是下午的3点钟过后3点0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玛丽依旧一样在三国志当中，在综艺三国志当中，所以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我一个人。星期三的下午，要为你送上的是运动歌单时间。 Summertime, you took this heart of mine. You'll be my Valentine in the summer, in the summer. You are my only one, just dancing, having fun.Shining sun of the summer, of the summer. Do la mi do la mi do, do la mi do la mi do. I love you. Do la mi do la mi do, do la mi do la mi do. No one else above you. Do la mi do la mi do, do la mi do la mi do. I need you. Do la mi do la mi do, do la mi do la mi do. This is America.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之前以 This is America 攻占各大排行榜，造成网路 Mim 旋风的 Childish Gambino， 这首歌是他的新歌，就是 Summertime Magic， 夏日的魔法。现在呢，不管你是坐在办公桌前面，还是你是坐在驾驶座后面，就算坐着，你都还是可以做简单的运动，动动你的肩膀。尤其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后面，就是我们很少是把胸完完全全挺出去，让两个肩胛骨紧紧的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运动一下自己的背后小肌肉，锻炼一下自己的背肌。用两块肩胛骨紧紧的夹在一起，再放松，再紧紧的夹在一起，再放松。Still a playboy bunny on heft out, so we gotta get a dollar like Creflo. He said that he want respect, I said that's dope, but that goes both ways like Dejlo. Left them other bitches with the stupid face. He said he tryna steal my heart, he got the booster face. I give him time that them other niggas used to waste. He got that, he got that, he got that super bass feelings.So deep in my feelings, no, this ain't really like me. Can't control my anxiety. Feeling like I'm touching the ceiling.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breathe. Boy, you do something to me. Ooh, no, I'll n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Let you in my life, get a sneak peek. Listen to my heart go beep beep. When we boot up, she keep me out the streets. Hit it back to back, make me call a repeat. She locking up like it's robotic, yeah. On your body, your body, your body, yeah. I let you get the racks out my wallet, yeah. But she so bad, she say I got it, yeah. Ooh.And we always catching a vibe. Ain't nobody like you. No. Hello? What's happening? Babe, can you come and get me? I'm outside. 刚刚大家有没有忙乱一阵说、哦、谁电话响了 Boot up 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他亲自的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是 OZ。 在 OZ 的最新专辑，个人的首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是他的 Fantasy， 是他的范特西。他遇到了一个女生，跟他聊得很开心，多希望他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 Know that you take it, but there's something in making, something going on between between us. Something you just ain't admitting. You're stuck in the moment. Don't really know how you're feeling. You're just blinded by the sweet talk that your man's been giving. Be honest and ask yourself if you ever think about me when you're lonely. When he don't treat you the way you deserve to be. When all you think about is the possibilities you could have of me. Oh God, oh God, oh God, oh God. Yeah. Just let me instead. If only you could be with me, hold me instead. Let me press my lips against your neck. And then make my way down to your breast. Again and again. Just let me in. And now that I mention, let's take some time to address this ongoing sexual tension. You look at me like you're trying to tell me something. Is there a love that you're missing?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To be fair, it's right for your man to feel uncomfortable when you spend time with me alon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and that we're gonna make this right. To do things that only you and I know, and he don't. Just let me instead. If only you could be with me, hold me instead. Let me press my lips against your neck. And then make my way down to your breast. Again and again.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OZ 的歌曲， OZ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Me Instead， 可不可以就换成是我呢？在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过后，跟大家聊聊运动，做做运动，聊聊运动。那最近呢，因为是在篮球的休赛季期间，篮球是一个秋冬运动，为什么？因为篮球可以在体育馆里面打。所以呢，夏天就会留给在体育馆外面的运动，像是足球啊、棒球啊，可能夏天打；要在体育馆里面的一些 ice hockey 啊、曲棍球啊、篮球啊。所以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对 NBA 迷来说，今年的暑假也不无聊啊，因为有蛮多个重磅交易的，包括了一直被酸躲在东区、只会躲在东区的天下第一人 LeBron James， 今年到西区了，而且加入一个历史悠久的紫金王朝湖人 Lakers。另外呢，还有在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暴龙队的 DeRozan 被交易了，跟马刺队的 Kawhi Leonard 交易。那马刺的这个可爱呢，其实可以说是歹戏托棚了，就是去年的一整季，不知为何他就只上了九场比赛，然后一直说呢，从上一届的这个季后赛，然后脚踝受伤之后，就一直伤势不明朗。人家有人说他好，他自己觉得没好，上场以后又不见，然后会搞失踪，他一直以来也都没有讲话，没有对记者开口，都是他旁边的消息来源，旁边的人说，然后他的队友说，以前的老大哥说，但是就是没有听到他说。在今年的夏天，终于这件事情也尘埃落定了，也就是 Kawhi Leonard 被送去了多伦多暴龙，然后暴龙的 DeRozan 被送到了马刺。所以同样的，也有人说，因为在每一年的季后赛呢，暴龙虽然都拿到了很好的季赛成绩，可是在季后赛完全对于 LeBron James 的球队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常常是打得很惨烈的状况出局。而 DeRozan 他自己本人呢是有忧郁症，他是有公开的 说，就是他其实是有情绪障碍的，就是有忧郁情绪的，所以就很多球迷们很担心，也包括我很担心，很担心他说哈，好不容易 LeBron James 走了，他离开东区了，是不是东区可以有一番作为，有一番厮杀了？可是竟然他又被交易到西区去了，哦不！当然，在最近呢，还有一个球星交易啊。最近的这个球星交易呢，就是原本在纽约尼克，然后上一季呢到了雷霆组成巨头的甜瓜 Carmelo Anthony， 他呢就是雷霆跟老鹰做交易以后呢，就老鹰把他买断。买断的意思呢，就是我把你的薪水全部都买下来啊，买下来以后你就变自由身，对，你现在就可以自由去跟别人交易了。然后他决定要加入火箭，一样要组巨头，跟 James Harden 跟 Chris Paul 再组一个三巨头。好，所以就等于是本季的 Carmelo Anthony 他拿了两份薪水，第一份薪水是原本他可以拿到的就是$1,000,000，然后再拿一份底薪$2,400,000加入了火箭队。在网络上面对于这个交易也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不看好这个交易，就是常常交易呢，球队交易是为了要补强球队的战力，是要让球队的战力更升级。但是呢，火箭得到 Carmelo Anthony 之后，他们的夺冠几率竟然是下修，往下调整。3:24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待てね。 间谍放送， 重新上场，火力全开。阵容重组。 我是姚顺，台北最有味道的地方就在师大古亭站。梁实秋在师大雅舍谈吃，何应钦的将军宴飘香孤岭街，懂得生活何必昂贵。姚顺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璞， 和平大道2200坪，城南复兴拓璞43至46坪，2966-8888，拓璞。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可以一帮带金。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让我更健康。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n't say what's on your mind。 刚好来到了3:30，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过后，这个小时呢，就是为你送上的运动歌单。歌单特别呢，可以让你40分钟、50分钟，让你跟着一起动起来。那如果你想要得到歌单的话呢，其实在 KKBOX 搜寻欧马克，或是 KKBOX 搜寻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可以找到啦。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teve Aoki 的《Lie to Me》，对我说谎。但世界上呢，有个东西没有办法对你说谎，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身体。其实就像我们在讨论运动一样，如果呢你很认真的每天运动，你的身体是不会欺骗你的。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来自 UK 金榜，就叫做 Body。认真的运动，身体不会对你说谎。认真的运动，还有一个东西也不会为你说谎，不会对你说谎。其实它跟身体也是身体的一部分，那就是呼吸也不会说谎的。接着下来呢，3:33要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要突然呢从就是很阳的、很电的，跳到很广的、很嗨的。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黎明的《呼吸不说谎》。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在台北，飞碟电台在苗栗 FM91.3， 花莲台东 91.3， 宜兰还有台中 FM89.9， 云林嘉义 FM90.5， 南台湾之声在高雄屏东的 103.9， 以及澎湖 FM89.7。 就爱点你 UFO。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段落当中呢，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留言给我，跟大家呢一起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像今天呢，现在大家在讨论是下午在讨论是运动嘛，所以很多人在说哦，他们有在看琼斯杯啊，最近呢琼斯杯也有在转播啊，台湾赛事。不过最近这个关于台湾赛事，是我们刚刚在新闻上面听到那个吧，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是不是没有办法举办什么什么杯赛之类的呀？为什么呼吸不说谎要我等这么久？把所有的台呼各台都报过一次 ，App 也讲完了，旧爱电影也放完了，黎明让我等得好苦啊你！ 秀情歌如何闪亮，请看两个影子擦出声响，你影响我的磁场，改变了所有思想。 Come and take my hand, let it free your fools again。 你扶起我的肩膀，改变了眼睛怎么看怎么放，上帝预言不说谎，还没发生已经难忘，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在闪亮，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在闪亮，不管声音怎么样，爱不是个幻想。 身体认真训练不会对你说谎，在认真训练的当下，呼吸也是不会对你说谎的。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 DJ 欧马克，为你送上这一组团体，他们就叫做谎言，谎言留声机，跟拉拉徐佳莹合唱的这首歌曲，就是他们的未来雏形专辑当中 Break Up Night，由谎言开始的分手夜。 笑脸，我不 想再看见你那旧日的脸。没穿高跟鞋的我，曾经半夜去找你，看见你正搂着眉在发呆聊天，手搭着肩，哦，你让我心碎，你不用再道歉。我看见你正搂着眉在发呆聊天，手搭着肩。 问他前途怎么走 ？You know my heart, it is yours. More lie， 不要再骗了，不要再说谎了。Break up night， 分手这一夜就分手。当你发现到对方骗你，然后呢，你会立即的斩断所有的情丝吗？你会立即的做出反应吗？还是其实，因为一般人还是会有感情的嘛，就是会流连忘返一下，拖拖拉拉一下，觉得是真的吗？我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没有骗我，没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使坏的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坏下去，可以一直说谎，反正我知道你离不开我的嘛。 Please don't say it's fake. So real. Oh my, please don't say it's fake. Cause I got my soul. I said, put your filthy hands all over me. No, this ain't clean.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meat? Cooking up a meal, sir.No question, I want it. Fire up, everybody's smoking. Your friends, my friends, they ain't even two seconds in the sunset. Call chill, baby, you're the coldest. Go far, put them on notice. You know what I want, yeah.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Yeah, exactly what you like, don't you? Yeah, got me singing, ooh, ooh, ooh. So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Put your filthy hands all over me. Know the same version. But what you gonna do for that beast? When I leave the kitchen open, huh, walk to me. No question, I want it. Fire up, everybody's smoking. Your friends, my friends, they ain't leaving till six in the morning. Call a chill, ready you to call this. Go far, put them on the list. You know what I want, yeah.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Exactly what you like, don't do. Got me singing, ooh, so baby, don't you mind if I do? Come on, bring it down.If you know what's good, come on. If you know what's good, come on.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小贾，是大贾。贾斯汀 Justin Timberlake 的新歌叫做 Filthy， 使坏 Filthy，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脏脏。 But first it'll piss you off. Hey, bad bitches wanna be my babe. Hey, hunt me down like the CIA. Hey, side of my car trying to see my face. Hey, want me to beat it like the CIK. Oh, like this heat and I'ma be my babe. 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好久不见的永生乐团 N.E.R.D. 再加上 Rihanna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Lemon。Bouncing. 有一句英国啊，不是英国，有一句英文谚语是这样说的 ：When life gives you a lemon， 或者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当生命给你很多的挑战，当生命让你觉得很酸很酸的时候，把那些酸，把那些柠檬变成好喝的柠檬汁吧，把那些酸变成你成长的动力吧。 Come to motherfucking digits. I pull her with a lemon. Not 'cause she ain't living. It's just your eyes get acidic. And this ain't a scrimmage. Motherfucker, we ain't finished. I told you we won't stop. A nigga by the business. Like yours, but you rent it. Wave her low to the top. Nigga, the bay wrong glide. Tell the paparazzi get the lens right. Got the window down top, blown live. Got the hazard on the doom fire. You could catch me, Reed, in the new LaFerrari.The truck behind me got on, yeah, longer than LeBron. Just waiting for my thumb like the Fonz. Woo, this beat tastes like lunch, but it's running from veneers and it's running from the fronts. But every day, hey, one lemonade. I was afraid, once a nigga graduate, would I be okay? So I prayed and I played. It's Rihanna, nigga. My constellation is space. Warp speed, the spark couldn't chase, nigga. Bath salt.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Bath salt. Bite speakers in the face. I get it, I live it. I live it how I get it. Count the motherfucking digits. I pull up with a lemon.Not 'cause she ain't living. It's just your eyes get acidic. And this ain't a scrimmage. Motherfucker, we ain't finished. I told you we won't stop. A nigga by the business. Like guns, which is grinning. Wave it low to the top. Nigga, the vape run die. Tell the paparazzi get the lens right. Got the window down top, won't lie. Got the hazard on, only going fly. You can catch me. Bouncing around, bouncing around, bounc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敢在台北市区随时开窗大口呼吸，一次入手万平基地？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 你敢在台北市区占有无敌天然景观？只有我敢，冠德为山丘。2937-6788。 传承需要更全面的把关。Audi Approved Plus， 奥迪严选中古车，坚持110项原厂检测，严格把关车况品质，更提供原厂完整保养维修记录。安心首选，轻松入主，给您如同新车般的服务体验。现在就到全台奥迪认证中古车展示中心。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每到夏天，我要去， 你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日，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嗨，我是安芳， 我们是 微笑巴士乐团。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CTO， 我是子宁， 我是薛恩， 我是子欣， 我是世维， 我是郑维， 我是雨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首张同名专辑 CTO 里的第二波主打歌 Insomnia。 在美国拍摄这支 MV 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郑维的第一次闯戏，怎么样，郑维你想说说看吗？ 我第一次的床戏可以说是非常紧张，但是女主角也非常大方，让我整个是头皮发麻。那虽然很紧张，但是也感谢有这次的经验，让我学习到很多。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 MV。 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勒索，日复一夜，只顾期待，甘愿做不完。 Oh baby， 高抬贵手，赦免我， 心中抵抗不住冲动， 偏偏你究竟装持着我，母亲怀被无奈爸妈的枕头。 3:55，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就是有些地方没有联播的，在这边先跟你说声再见。待会呢，我会继续在飞碟电台代班桃子晚报，那么待会见喽。 音乐全主打，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别让我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 还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此信念动摇？会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前，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落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 金曲奖后来之下 ，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过敏了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辅助调整过敏体质，让你远离过敏。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远离过敏。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中国民航局今年四月要求所有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官网上对台湾的称呼，迫使矮化台湾名称。今天在最后期限前，全球44家航空官网已经全部删除台湾的称谓。原本兼不改名的3间美国航空公司已经配合中方要求，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今天先后更改有关台湾标示，只会出现高雄国际机场及桃园国际机场的字样与机场英文代码 KHH 及 TPE， 并没有标注台湾 TW。 不过也有网友发现，达美航空官网在中国城市后也没有加注 CN 中国字样。至于香港有3间航空公司网站在最后期限前将台湾显示为中国台湾，包括国泰航空、香港航空和香港快运航空网站。由于台中市所主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昨天遭撤销主办权，外界担心风波是否会持续扩大，影响到下个月即将进行的雅加达亚运参赛权。体育署国际组组长许秀玲表示，仍会正常出赛。 徐秀玲说，台湾自1981年签署奥会模式以来，一直都依照相关规定参与国际体育活动，每年光是在台湾举办的单项国际体育赛事都在100场以上，目前也仍依原定计划进行。台湾自1981年在瑞士洛桑签署洛桑协议，确认台湾未来参与国际型运动赛会都要以奥会模式办理，也就是中华台北为参赛名称，只能以五环梅花会旗替代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夺金后也只能播放国旗歌而不是国歌，借此交换出赛权利。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20点，成为7688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3点，成为12655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1点，来到54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4点，成为289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7点，涨幅1.15%，成为333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点，来到29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点，成为946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10965点，成交金额1224亿。外资及陆资卖超14.01亿，投信买超0.23亿，自营商买超6.58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7.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30兑一美元，台币升值9分。日元以111.26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7美元。新竹县竹东、竹北、新丰垃圾堆积成山的问题难解，县府无力处理，但是新竹检方却发现新丰乡清洁队员竟然内神通外鬼，让弃土业者将废土任意倾倒在掩埋场。检方昨天带队搜索新丰掩埋场，带走4名清洁队员和3名弃土业者进行侦讯。昨天深夜讯后，将嫌犯林姓技工及卢姓业者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废弃物清理法违法清除处理废弃物罪声押。新竹地院今天裁准收押。另外，高姓业者10万元交保，3名清洁队员请回。检方发现，负责新丰乡公所清洁队员勤务排班的林姓技工涉嫌勾结弃土业者，以电话遥控3名清洁队员纵放弃土业者到场内倾倒废土，并收取数千元到数万元的茶水费。检方昨天深夜将嫌犯带回侦讯。大雨特报，对流云气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南、南投地区及新竹、苗栗、台中、台东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不排除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南部含绿岛、兰屿，西南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及澎湖可能出现长浪。天气炎热，今天中午前后纵谷及近山区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地区包括苗栗县、台北市、花莲县和宜兰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台湾乐团著名盛事2018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乐团大赛总奖金达50万元，冠军将于桃园铁玫瑰音乐节与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喂， 带领晚安啊， 你完全何在？ 我跟中介用2000万买厝，交厝了才知影北京的中介几千高，还有人卖千八，叫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嗨，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2018年7月25号下午的4:07，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在今天呢，我偶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eath Cab for Cutie， 那这首歌呢叫做 I Dreamt We Spoke Again。我想今天的节目就由这首歌开始吧。你有没有过已经闹翻了的？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老板，可能是情人，甚至是家人。然后有一天，你梦到。你们又竟然再度说话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什么呢？有没有没有说出口的话语呢？欢迎你跟我分享，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的官方 APP， 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广播的好处就是匿名性，取一个随随便便的名字，在你面前是便当盒，你今天就叫便当，在你面前的是笔，你今天就叫笔。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没有说出口的话吧。I dreamt we spoke again， 02-2363-9955。有没有对谁想说出口却没说出口的话？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今天是你的机会。反正他也不会听到，你一样是没有说出口，但你可以等于是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的意思。02-2363-9955。 你终于说出口，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为什么要低着头？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 分析这不是玩笑，只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才不离开我？到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心想离开我。我终于也说出口，其实很爱你，但从没认真说。我在乎你，却只放在心中。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爱你，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假装不难过，哦，不想看你那么累，多希望再给我机会，再搂着我的手，握住的只是风。我还能做什么？ App 上面有好多人没有遗憾呢，就不会就是没有什么想说出口的话没有说出来，这么厉害。App 上面有好多，大部分都说没有，不会，没有什么想说的，还好。好，有人说之前这个爸爸在住院的时候。住院超过了半年，气切好转以后，这些家人竟然想要把他送去安养院，想要说你们都该去。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天真活泼可爱，在等。 我看到一则新闻，这也是令人鼻酸。哇，这个新闻呢，在讲直播的抖内。这一位8岁的小女孩，她迷上了直播，其中的一位直播主。然后呢，都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她就狂抖内，抖内抖内抖内选，一直抖一直抖，抖掉她爸爸3年来的薪水。好，就把这个人民币差不多就是换算为台币，差不多就是花了40几万吧，就donate给同一个人这样子。那可是背后的原因有点鼻酸，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直播主长得很像他妈妈，然后爸爸妈妈从小就离婚了，我没有妈妈， 我就抖内，然后直播主就会叫我的名字，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觉得被注意到，我就一直刷信用卡，然后就抖下去，好可怕哦哦。 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独木舟。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自觉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所有 在 App 上面有人问说，直播主知道。直播主他自己长得很像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嘛，就是好，这个新闻他其实蛮仔细的啦，他有讲到，就是因为其实抖内的那个金额很高，所以其实都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直播主他们的微信，就是他们开给粉丝的微信加，然后加入了以后呢，那当然就跟他聊天，就才发现，哎呦，这个小伙子啊，这个小妹妹才8岁，然后直播主就好像隐隐发现不太妙，所以他就叫妹妹把那个所有我们的聊天记录全部都删掉，这样子，然后他翻脸不认人，我没有要还钱给你的意思哦，你抖出来就是抖出来了，好可怕哦。8岁的小妹妹当然事后有发现说，啊，糟糕，这是爸爸辛苦的血汗钱，我不应该这样子乱花爸爸的钱，这样乱刷信用卡，所以她就是在微信里面求求这个像妈妈的直播主姐姐说，拜托拜托，可以把钱还给我吗？不行，翻脸不认人，已读不回，拜拜，抖出来就是抖出来了，我天啊，这个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吧，是需要打电话跟那个直播主讲一下话才行。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跟那个直播主讲话，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呢？ 023-6399-55 Hello， 你好。喂，是个空气啊。Hello， 你好。一样，来闹的就对了。好好好好好，今天不接不接不接，都是来闹的。 窗外天气阴，窗内坏心情，超一家两颗心，两个人不给你没有声音，泛泪的眼睛，气氛结了冰，而我就像硬了心。我说是我才最硬，原来爱情没有输赢。哒哒哒哒哒哒哒 ，Tell me you're something, my baby， 请你给我一点回应。Come on, say a little something, my baby， 全心都是你装作冷静的表情。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 Say a little something。 嗨，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嘉瓜。 你说谁？嘉 嘉瓜。 嘉瓜你好。 你好 嘉瓜，你是要说什么？ 我忘记今天的主题。 你忘记今天的主题？你还确定你可以？ 没有，想说前面两个人在乱的啊，那我就小小乱一下好了。 今天的主题是有没有曾经跟你闹翻的人，或是你有什么想对一个人说的话，可是一直没有说出口，然后你有机会跟他说的话，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我想要对我的父亲，就是他已经过世了啦。 嗯， 这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强，然后太叛逆了。 嗯， 对，然后所以对他一直觉得有一种被亏欠的感觉。 哦， 对， 你有做过什么顶撞他的事吗？ 哦，有，就是很严重，就是要跟他打起来， 心都揪起来了， 就是、大逆不孝的事情。对，对，然后因为从小就是家里都是很军事教育，从我们小学的时候，你只要迟到一分钟到家，你就是跪在家里，对，面对墙壁，没有第二句话，就是进来就是跪着，不用解释任何原因。 嗯。 对，就是从小都是军事教育，然后做错事情呢，就算是别人的错呢，就是还是被吊起来打。 嗯， 对，就是所以到了国中之后就开始叛逆，然后就会开始顶撞父亲啊、等等，觉得没有。 嗯嗯嗯嗯。 所以到他后来中风之后，然后就一直状况每况愈下，那年纪也大了。那后来因为就是那个急性肾衰竭，然后走，所以我就一直觉得，那个时间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陪他，或者是跟大家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就是讲不出口啦，就是对一个很严厉，然后的父亲去说一些什么我爱你啊，什么我很想你这种话，都对，所以。很想跟他说我很爱你爸爸。 哦、谢谢你抓挂。 谢谢你。 拜拜。 好 ,OK, 拜拜。 想说但是没说出口的话，对某个人想说但是没说出口的话。0223639955，4:27，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有时候只要你多说一点点话，或是那个态度是一点点不一样，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在日本呢，有一间居酒屋，他在居酒屋的外面贴着这样的告示，他说：如果呢，你点生啤酒哈，你点的方式是生啤酒，那这一杯啤酒就会收大概280块钱。如果呢，你说给我一杯生啤酒，那么这一杯呢大概就会减半，就变半价哦，差不多140块。但如果你说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请给我一杯生啤酒，那这杯啤酒就只要100块。店家会贴这样的告示，就是因为觉得，对，当然我们是服务业，我们是做生意没错，但我没有必要服务这些，就是干嘛？你以为你真的怎样了不起哦？你丢钱，你花钱，你真的是大爷，我就要服侍你，没这回事。我们是互相的，好不好？就是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不能让这种傲客文化继续下去。

恰克与飞鸟 Say Yes。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 92.1，在台北，向全世界发声。你只要呢锁定飞碟联播网的官方 APP、官方 App， 还有呢就是利用网络收音机、用网络收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都可以接收到飞碟电台的讯号。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来帮桃子姐代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林志炫，说不出的告别。 汇成了飞机，划进了无边的天际，一样的天气，两种心情，装满回忆的心里，留在原地是爱的纪念品。这一趟旅行写完了故事的结局，没有惊叹句，没有疑问句，如果我不够坚定，喊出了你的名字，打破沉默的僵局，我该说对不起，还是称心如意？我远远看着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却有个声音在我心里挣扎着要出去，从你眼睛看不出你是否找到新恋情，那么犹豫刺痛着我不可能忘记，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云淡风轻，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这一趟旅行写完了故事的结局，没有惊叹句，没有疑问句，如果我不够坚定，喊出了你的名字，打破沉默的僵局，我该说对不起，还是称心如意？我远远看着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却有个声音在我心里挣扎着要出去，从你眼睛看不出你是否找到心，那么犹豫刺痛着我不可能忘记，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云淡风轻，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 知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记得我曾经那么爱着你。 在去年呢，中国的电视圈当中，各个卫星电视台啊，什么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有好多好多的这种歌唱比赛节目。而歌唱比赛节目呢，不是给素人比的，而是给这些其实呢，在台湾已经很有知名度的歌手。那其实呢，在中国有很多，要怎么讲呢？就是他们还听的还是十年前、十五年前。那个时候台湾流行的歌手，然后所以包括像是刚刚听到林志炫啊、张信哲啊，都可以常常的出现在这些选秀比赛节目上面，担任嘉宾或是导师或是选手唱歌。现在为你送上这位也是很会唱歌的 James Arthur， 这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I put you closer to my chestAnd you asked me to stay over. I said I already told you. I think that you should get some rest. I knew I loved you then, but you'd never know it. So I played it cool when I was scared of letting go. I knew I needed you, but I never showed it. But I wanna stay with you until we're grown up.Breakfast in bed, I'll bring you coffee with a kiss on your head. And I'll take the kids to school, wave them goodbye. And I'll thank my lucky stars for that night. When you looked over your shoulder, for a minute I'll forget that I'm older. I wanna dance with you right now.Oh, and you look as beautiful as ever, and I swear that every day you'll get better. You make me feel this way somehow. I'm so in love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darling, your love is more than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We've come so far, my dear. 你们啦， 素瑶， 老雷老雷老雷，我的马奇，弟弟的威， 再回 主题 ，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卡里卡后， 好男人女友都嫉妒。 911罗志祥最新单曲《瓦嘎里嘎吼》。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常听学生抱怨成绩不好是因为这科老师教的不好，那科老师他又不喜欢。成绩要好不应该寄托在能不能遇到好的老师，而是自己能不能掌握好的读书方法，拿回你的学习主动权。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新时代休旅先锋 New Ford Kuga 进黑板强势登场，搭载安全驾驭本格 ACC 及 AWD 系统。坐拥世界级 EcoBoost 双涡流涡轮引擎，傲视同级245匹最大马力 ，Kuga 进黑板，智能休旅更添跑格魅力。限量免费升级30000元进黑运动套件组，欢迎莅临赏车。 Ford，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要多少是你有多久，却要。是那一个人晚餐，是难看自己晚安，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台 UFO。 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 浮现在我的脑海。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告诉我要跟你说再见了？而没有人是我自己知道要跟你说再见了。4:56，我是欧马克，在这边要跟你说一声拜拜。刚刚听到的《被遗忘的时光》，就是来自于周蕙的最新专辑里面收录的主打歌曲。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你好棒，然后呢，希望你下班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开车一路顺畅，回家也开心，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把你的兴奋跟快乐分享给周边所有的人。拜拜喽，我们明天再见。 是我的日记，你的希望，你的爱乐。我的思归，冥冥之中，若像是天，阮忍袂开。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万坪别墅社区，拥有整栋休闲会馆。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二楼就有无限大视野，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2937-6788。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暑假怎么玩最好玩？旅程加速集满，怎么玩都好玩。8月底前刷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刷卡满额最高享15000里数回馈，集满20000里数就可兑换东京、首尔、北海道、巴厘岛等经济舱来回机票。网路申办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首刷礼刷满2000元再送2000里数哦。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限制及详情依国泰世华网站为准。 我跟你较好， 谁？ 你们啦。911罗志祥最新单曲《瓦卡里卡后》现正发行。 You Fu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